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赤云子晓得自己这个二徒不争气，也晓得他风流懒惰，但既已是他的徒儿，他又能怎样呢？一力护着便是了。然而他行这等小人步数已触到了赤云子的底线。赤云子脸色铁青，转身振袖，连看也不愿再看坐下人一眼。 把人拖到监禁堂，待他醒来再来报我。 四师兄苏云与五师弟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，但见师父动了真怒，也不敢怠慢，忙从窃窃私语的众弟子中走出，将燕京华又拖了下去。惨遭公开处刑的燕京华在离开前隐隐听到赤云子对文玉京说： 师弟，若你气已消，接下来便教育为兄吧，是为兄教导不严，反倒打扰师弟清修，理应承担责任。 文玉京也不答话，似是默许了。本来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的燕京华眼前一黑，这赤云子怎么回事啊？一般修仙小说里，山中掌权者不是小肚鸡肠，甚是忌惮嫉恨那些优秀的同门吗？自己再如何也是他的弟子呀，文玉京当众给自己难堪，难道不要面子的吗？怀疑人生的燕京华被强制拖走，文玉京也替池小池出了一口在山路上被吓倒的恶气。道别赤云子，重回回首峰。等他回去时，雪耳汤已经煮好了，不多不少，恰好两碗。为了符合段书觉的人设，池小池没有多问燕京华的事情。按理说，燕京华对段书觉有恩，他不管是幸灾乐祸，还是不辨是非的下跪求情，与段书觉的人品性情都有损害，不如一言不发，佯作什么都未曾发生过。文玉京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进手后在湖畔小桌前坐下，和池小池相对跪坐，在月光下安安静静地喝雪耳汤。披了段书觉的马甲，池小池端庄了不少，一举一动都合乎礼度，周全无比。只有林六一知道，池小池在未见人时，在余光潭把这个世界那些截去鳌牙的礼法通读一遍，修习得当后才外出见人，将段书觉的形象啊在外人眼前维持到最好。池小池其人性格跳脱，却总在细节方面做得格外熨帖，叫人温暖又难免心疼。文玉京把勺子和碗一并放下。 放松些，在师父面前不必时时拘着。 池小池抬头将口中食物咽下，话虽如此，言语间仍是客客气气的疏离。文玉京没再多言，摇身一变化作一蓬青雾，待烟气散去，便是一只小猫纵身上桌，迈着步子优雅踱至池小池身侧，单爪按住池小池搭放在桌子上的手，轻摸了摸，才跳到人身上，选了几处休憩的地点，最终舒服地做了一条小围脖，和幼时的老板最喜欢做的事情一样。池小池微怔，旋即他笑了笑，猫科动物的习性看来都差不多呀。即使无人在场，他也笔直端坐着，一勺勺吃完了雪耳汤。文玉京睁开一只灰蓝色的眼睛，看着池小池微微上翘的眼尾，心中安然，在他颈后温柔地蹭了蹭。感知到这样的轻蹭，池小池心中一时微动。他知道 以文玉金寡言又温和的脾性，许是在担忧他，怕他为了燕京华的事情烦心，才这样贴近自己，只求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。这样的温柔，实在让他不得不想到那个人。池小池想，如果这是主神的谎言的话，那他可真是高明啊。用猫身将池小池哄得睡下后，零六一破天荒地回了一趟主神系统。自从与池小池结为主仆之契，他也很久没有回去了，偶尔回去也是匆匆忙忙，生怕自己在离开时池小池会出什么意外。毕竟池小池这一路走来凶险的境况居多，今天他特意预留出了整整三个小时，打算去找零八九说些事情。然而刚一接受传送，站到主神空间的大厅中央，他便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。往日井然有序的主神空间里人头攒动，身着白衣黑裤工作服的系统们匆匆往来，白烟未散，黑迹遍布，仿佛刚刚遭遇了一场空袭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四周人影纷乱，看起来都有事要忙。零六一想了想，把疑惑暂且压下，转步朝零八九的居室走去，叩响了他的门扉。门拉开了一条缝，缝中露出零八九的脸。他天生长得俏，眼尾一点泪痣，明明是一张好脸，却总被他用出松散慵懒的调调来，就差把不靠谱三个字用印刷体打在脑门上了。他上领口有两颗扣子未系，短发凌乱，他对此也没什么自觉，见到零六一后热泪盈眶道： 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的老父亲很想你。 零六一没有理会他的胡说八道，看了一眼他泛白的唇，伸手把门推开，不由分说单手撩开零八九松松垮垮的右肩衣裳。衣服虽然已经换过新的，但锁骨内有血迹残留。零六一问： 怎么回事？ 零八九刚想说话，身后洗漱间内便传出脚步声。零八九预撤不及，恰好对上端着一盆热毛巾从洗漱间出来的零二三，索性厚着脸皮嘿嘿一笑。零二三冷着一张脸，极力想要表现的对零八九赤脚下地的行为魂不在意，但一头白色小短毛却把他卖得彻底，气得直打卷。 滚上床休息。 唉， 零八九答得利索又响亮，快步跑回床上，自觉主动地拉好被子，却不忘在零二三背后对着零六一做鬼脸。零二三头也不回道： 零八九，你再做鬼脸，我就把你的舌头给剪了。 零八九马上拉好被子做乖巧状，同时对零六一比口型：生气了。零六一进门来把门关上。 怎么这么乱？ 就昨天出了点事儿。 零二三把托盘在床头上放下，拿镊子取了热毛巾，把零八九肩上那点血迹用热腾腾的毛巾擦去。 一点事儿？你肩膀骨头被打碎叫一点事儿？要不是早上我去的早，你现在还脸朝下屁股朝上在地上趴着呢。 听到零八九受了这样严重的伤，零六一愈加严肃。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 又有入侵者来了。 什么入侵者？又是什么意思？ 零二三这才想起，零六一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回主神空间了。 前些日子，主神空间里有一个异常的能量体入侵，目的不明。昨天又来了，悄无声息的，而且这次更过分。昨天零八九值班，他们打伤了他，把零八九绑起来，把档案室也给烧了，还把须臾之间的门砸了。 零六一疑惑： 那不是老板办公室吗？ 监察机构派来的检察员恰好是今天来。唉，看来咱们系统的信用和安全等级要下调了，恐怕还要整改。脑花发了好大的火，现在都没人敢从他办公室门口过了。 丁六一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问： 入侵者抓到了吗？ 如果抓到了，脑花会生这么大的气？ 零二三耸耸肩， 朝须臾之剑的方向使了个眼色。 初步发现了三个异体的存在，砸门的是一台机甲，但也是高科技，无人操纵，是那些异体离开后留下的。 零六一听懂了，入侵者有三个，飘然而至，飘然而去，伤了人，砸了档案室，还砸了须臾之间。但是零六一有些忍不住联想，来打砸的为什么是机甲啊？